七点整。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歌要跟你听到的是非常努力的天王黎明。因为平心而论，黎明的嗓音条件真的很一般，所以他不得不靠越来越勤奋的唱来加深人们的印象。虽然他现在已经贵为天王或者是娱乐公司的老板，可是他还是希望能够通过唱歌来完成自己对音乐方面的梦想。对于被听众和歌迷以及传媒热捧为天王的人来说，其实他们的压力是非常之大的，所以他们必须要抛弃天王的身份，忘记过去的一切得与失，也许才可以最专注地去演唱吧。今天第一首歌来自于非常八零年代旋律的《对你的爱永远多一点》。 喜欢在每一天比你醒来早一点，轻轻吻着你熟睡的脸，让你张开双眼就能看见我温柔的笑脸。喜欢在你耳边说话声音小一点，慢慢贴近你温热的脸，让你可以靠在我的胸前，就好像拥抱整个世界。对你的爱永远多一点，就算用尽一生的时间，你会感觉到我就在你身边，不论有多远。对你的爱永远多一点，就算有万金油的缘分，也要你知道在我的心里面，我好想再爱你。双眼就能看见我温柔的笑脸，喜欢在你耳边说话声音小一点，慢慢贴近你温热的脸，让你可以靠在我的胸前，就好像拥抱整个世界。对你的爱永算用尽一生的时间，你会感觉到我就在你身边，不论有多远。对你的爱永远多一点，就算用万金油 好想再爱你一遍。 听完了四大天王的黎明，接下来我们就想要听到的是刘德华。也许在勤奋努力这件事情来说，刘德华已经成为了一种现象或者是一种精神，甚至有人把它当作一种永不放弃的品格，更加是香港演艺界不老的神话。但是他的歌曲未必受所有的歌迷埋葬和喜欢，虽然他在他的音乐里面越来越多有想要摆脱名利往事寻求突破的主观意向，但是你会发现他的新歌里面仍然很多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香港歌坛赖以发展的套路式歌曲的影子。不过也许刘氏情歌就是最适合他的旋律呢。大牌主打歌，接下来这首是相思成灾。 我说梦是否而去，石沉大海的是你，你带来花的消息，天又凋零，转眼就无成名。多少爱化成春泥，欢呼缠绵，余生中听得见委屈。究竟是我还是你，人心浮起，绝情多矣。曾经心无爱，情如海，因为相爱让彼此存在。如今风不来，花不开，剩一点相思成灾。存在夜未央，天未白，等着爱轰轰烈烈走来。与你总有相恋如大地之我说梦是否而去，石沉大海的是你，你带来花的消息，天又凋零，转眼就无成影。多少爱化成春泥，断红残绿，余生中听得见委屈。究竟是我还是你，人心浮起，绝情多矣。曾经心无爱，情如海，因为相爱让彼此存在。如今风不来，花不开，剩一片相思成灾。存在夜未央，天未白，等着爱轰轰烈烈走来。与你总有相遇如大地初开。纵然心无爱，情如海，为了情愿在心中独白。只怕也无猜，也不快，不再让相思承载。总在夜未央，天未白，等着爱轰轰烈烈走来。与你总有相恋如大地初开，总有想念如大地初开。总在夜未央，天未白，等着爱轰轰烈烈走来。与你总有想念如大地初开。 相思成灾，这是来自刘德华的作品。接下来我们即将听到的这位是好久不见的江淑娜。江淑娜和她的姐姐江蕙很小的时候就在北投的饭店以及台北的酒家来走唱。1986年演唱连续剧《烟雨蒙蒙》主题曲，让江淑娜名声大噪。后来1987年她再度为琼瑶的大戏《庭院深深》主唱了主题曲，从此她的歌坛地位就这么奠定了。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并非她的成名作品，而是一首翻唱歌。这首歌的原唱是来自于林子祥的经典，但是呢，就像很多那个年代的粤语歌一样，它也被改编成了国语和粤语两个版本，所以同曲不同词。接下来我们一起听江淑娜这个版本。 一点点一个个仿佛眼睛，让灿烂的星光为我狰狞，不知今天的歌儿谁在听。一丝丝清风轻，脚步更轻，笛声很悄悄唱，如同回音，那婉转的歌声温柔动听。每夜唱不停，只为你心中思绪难平静。每夜唱不停，只为痴睡的心旁唱不停，让那空虚感觉无法停。每夜来伴你，盼望酣睡的心能相依。夜夜夜夜风里唱，划破时空转过清风轻，脚步更轻，笛声很悄悄唱，如同回音，那婉转的歌声温柔动听。 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朱大哥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朱大哥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 大牌朱大哥，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各位好，我是林哥。接下来我们要跟你听到一首非常轻松温暖的音乐小品，这是来自于香港歌手张敬轩，但实际上呢，他的少年以及青年时代都是在广州来度过的，也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因为在酒吧驻唱，为他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在2000年初，张敬轩刚刚出道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他是偶像歌手，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包括这张专辑，他都希望能够为他带来口碑，让人认识到其实他也可以搞创作，也可以向音乐人这三个字来进行努力。 你说不来，我的天没色彩，你说快来，我马上发光彩。 虽然这首歌获得的反响和评价还不错，而且也改变了一些听众对于张敬轩的印象，但是终究张敬轩的特质并不算特别的另类和突出。

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哎，怀表哥， 大牌主打歌，手工定制，仅此一家。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你一起听到的这首歌以及这个演唱的歌手，都是非常学院气质或者是校园歌手风格的。他就是叶蓓，这首歌的原唱是朴树，而我们要听到的是叶蓓的翻唱《白桦林》。 静静的村庄飘着白的雪，阴霾的天空下 朴树是一个天生性格里面有忧郁色彩的人，所以这首歌在朴树的原唱那里是更加有一些悲凉味道的。而叶蓓呢，却用他的字正腔圆，或者说他非常准确的发音和音调，把

这个见证过无数人的青春和成长的人就是老狼，无论他的声音在何时何地响起，都会给我们一些回忆，或者让我们瞬间被定格。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听到这位是来自于台湾的，在民歌餐厅或者说 pub 当中进行了很多年的蛰伏和锻炼的歌手，他就是彭佳慧。当年是钟镇涛在民歌餐厅发现了他，并且让他走上了真正的发片歌手的道路。接下来这首歌里面有一部分呢是用了老歌，所以它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翻唱，听到你一声再会。 夏蝉冬雪，不过轮回一瞥，舞蹈修炼，不问一生缘劫。白纸画卷，寥寥几笔，回江湖深浅，难回你不忍现成的容颜。夜不成眠，心还为谁萦结？灯火烛夜，梦里随风摇曳。月华思念，遥看万载沧海成桑田。他不言，不言命途的明灭。若流芳千古，爱的人却反目。错过的幸福，谁又为你在？ 时刻准备着与喜欢的音乐不期而遇，这里是有态度会呼吸的大牌主打歌。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其实每一个大牌在成为大牌之前走过的道路，也许都有不为人知的艰辛。比如说张宇在1992年被好友袁惟仁第一次介绍给他的唱片公司老板的时候，被老板指责，你怎么会介绍一个唱得这么难听的歌手。直到后来又经过几次的努力，才答应帮他来录制唱片。 至少你明白爱已不存在，结局还不算太坏，什么也别怪，当作前世债，等好把心空出来。前进赛又来，楼台今何在，眼睛沉睡受害，你最好想开，芳草谢又开，又找一日一人来。歌不满天过海，声色也不改，还原到百无聊赖，歌不悠哉悠哉，求一个自在，只有风住你心牌。 展你胸怀，让风轻轻吹过来，只要心还在，害怕什么来，不过少个人来爱。谁受害，你最好想开，芳草歇又开，有朝一日伊人来。何不瞒天过海，山色也不改，外人道白无聊来。何不悠哉悠哉，求一个自在，只有风住你心徘徊。爱走开，风吹来，你的心还在不在？心还在，害怕什么来？不过少个人来爱。只要心还在，害怕什么来？不过少个。 这首歌的歌词是来自于台湾著名的优秀词作家，叫做厉曼婷。他曾经担任《你我他》杂志的主编，在点将、可登、滚石、EMI、Sony 等唱片娱乐公司担任主管。他是很多大牌歌手邀约的重量级的作词人。今天我们的最后一首歌要跟你听到，同样来自于台湾的大姐大，她就是蔡琴。在少女时代，一度因为长相的不好看，也许失去自信，可是最终也被人发现她拥有如此美丽的歌喉。这首歌是我们熟悉的老歌《在那遥远的地方》。感谢你收听大牌主打歌，我是林哥，明天我们再见。 一片无垠的沙漠，一段无法忘怀的背景，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应该已经有几千几万年了吧。Thank you.